欢迎嚟到学人沙龙，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 Daniel， 佢喺球场挥洒自如，原来背后除咗一个好支持佢嘅太太，仲有死党同队友黄振贤啊添。佢哋两个点样成为彼此背后嘅男人呢？今日我哋邀请咗佢哋嚟一齐倾下。 嗱，喺远方嗰位咧，就系我哋嘅香港轮椅羽毛球一哥陈浩源啊 Daniel。 Hello， 大家好 ，Hello。 咁佢嘅隔篱嗰位咧就系黄振贤啊 Tim， 就系香港短肢羽毛球运动员。 Hello， 大家好。 Hello，Hello。 咁我哋咧今日就好开心啦，同你哋一齐啦，就倾下兄弟情。 嗯。 咁刚才讲，当然系个稿就写背后嘅男人啦。系。我谂你哋都系应该系 笑咗出嚟系咪？ 系啦，即系应该系并肩作战多啲系嘛？会唔会系咁啊？你哋系点样识噶？ 我諗我哋相識都因為羽毛球啦，咁我就入隊先嘅，咁我就但係我入咗隊之後咧，咁我球隊經歷一啲動盪啦，一啲改革，咁啊喺2011年同2012年咁上咧，就差唔多成個球隊得翻我一個人，咁所以喺2013年咧。阿 Tim 黃振賢佢就加入咗我哋球隊，咁所以咧，與其話兄弟情咧，其實佢係我喺隊裏面唯一一個選擇，唯一一個可以 friend 嘅，冇得唔同佢做朋友，咁所以就喺冇得選擇的情況底下，就大家認識咗，而家12、13年啦，咁樣就咁中間都一齊去好多比賽，我哋成日都會講就咁講，我同佢同房，因為我哋喺體育學院有同房啦，出隊又同房啦，咁我哋一年出隊可能多起上嚟有120、150日，咁加埋喺體育學院都同房，咁所以佢同我同房嘅次數應該多過我哋同我哋各自。太太同房嘅廁所， 係啦。有冇啲唔情願咁嘅情況？ 梗係唔情願啦，真係冇得揀。 咁但係冇得揀，但係阿Tim話：我又何嘗唔係咁講咧？我就係 提咯。 嗰陣時係點樣？你記得你見到佢嘅時候係因為咩狀況？ 其實嗰時都係一個比較 green 嘅一個新人咁入隊啦。咁嗰時就入到去啊，諗住去玩下啦。咁啊嗰時被氹啊點樣都好啦。咁啊呢位大哥嗰時就話啊，你一路打落去有潛質啊，出去有得打啊咁樣。咁一直咁樣喺度鼓勵我咁樣。咁其實就都其實唔多唔少都係呢份鼓勵啦。咁啊令我而家由嗰時開始到而家都係一路咁樣做運動員咯。 你亦都知道當其時啊。Daniel 的陰謀係啦，因為你係第二位嘅， 係啊， 冇錯， 後期越知越多， 真係激氣咁樣。我想問咧，就係、你哋係嗰時係有冇話點？因為你哋係唔同項目噶嘛，但係有時候如果出去比賽嘅時候咧，或者係訓練嘅時候咧，就會成日都係羽毛球。嘅運動員都會一班一齊， 係冇錯， 係啊！ 我哋殘疾人士羽毛球隊咧就有六個組別啦，咁但其實都係大家一齊都係咁樣訓練㗎啦，咁大家一齊啦，咁啊因為大家知道我係坐喺輪椅上面打羽毛球啊，但因為香港咧由我08、09年開始打，到今日2025年啦，到我差唔多退落嚟都仲未有第二個，咁我一路都苦啊，我應該同邊個人打咧？但你知道坐輪椅咧係矮啲嘅，大概得4尺高到，我突然間見到佢就眼金金啦，因為本身你哋打就好高啊嘛，咁好似唔係好啱喎，咁樣見到佢。咦，佢咪同我坐喺輪椅度差唔多咁高咯，咁樣，所以咁當然啦，同埋佢入到嚟都可以同時幫我解下門啊，又有人可以，同埋佢好風趣嘅，佢成日都係賣，佢係可愛系嘅，佢成日都賣可愛， 所以賣嘅，人哋真係可愛， 佢係可愛系咯，佢可愛系，咁所以佢喺球隊裏面都係開心過嚟，佢可以帶到，因為你知道我哋做運動員係好枯燥嘅一件事，好苦悶嘅一件事，咁有佢喺度係一個調劑嘅一個好好嘅人物嚟嘅。 咁所以你哋兩個認識甚至同房係冇磨合期嘅，因為例如我諗翻我大學嘅時候喺宿舍同房咧，一開始就梗係好似好兄弟啦， 係咪咁啊？ 但慢慢都係會有一啲可能生活上啊、傾偈上啊，甚至或者自己情緒上啊，有冇呢一種磨合嘅階段嘅咧？ 一開頭嘅時候都會有啲嘅，因為特別係我第一次出隊啦，又第一次出去比賽啦，第一次坐咁長途飛機啦，第一次同佢一齊出隊啦，幾樣嘢加加埋埋第一次。咁其實開頭嘅時候咁講真都有少少可能被慣啦。咁後期啲去多幾次之後，發覺 就唔使佢啦。 係啊，同埋佢條路有得捉嘅咁跟住之後咁發覺有啲 pattern， 佢去邊啲 moment 會做啲咩嘢嘅咁嗰啲，咁大家咪其實 例如咧有咩特別，佢有冇整鼓勵啊嗰啲？ moment 佢有陣時佢知道我可能比較緊張啲嘅時候，即係可能比賽比較緊張啲嘅時候，咁佢又變得輕鬆啲嘅時候，有時又撩我玩下，有時又介紹我睇一套劇啊，跟住之後喂笑下啦，一齊過嚟笑下啦。咁、其實都其實唔多唔少呢啲動作其實都幫助到我嘅。咁 which 係佢可以幫助到我之餘，咁其實我都會感受到啊，佢都係有心想幫我，咁、而係成件事亦都係會令到我有好啲嘅表現。 我想問之後有冇變咧？嗱，我意思係嗱，因為咧嗱，頭先咧我一路都揸緊住咧，就係因為你係難得一個喺本來得我一個人，而家多咗一個啦，仲要頭先講係話係我練習嘅好 partner 添，同埋咧嗱，我就咁可能大家都會覺得阿 Daniel 係佢又唔係話有氣場嘅，但係佢係似好有主見。我自己好想有啲说话就要讲嗰隻人嚟㗎嘛，係咪呀？咁你一开头嗰时候同佢夹嗰时候会唔会有咁样嘅感觉，定係一开头冇之后慢慢有呢？ 其实一开头嘅时候又我諗 day one 开始见到佢都感受到呢种感觉嘅。係呀，咁to be honest, 咁我觉得佢呢、這个做法兩面睇啦，咁其實佢呢個性格調翻轉頭可以令到我覺得有好多位我可以唔需要諗咁多嘢，佢幫我安排咗好，或者有啲位佢會幫我處理咗好、分析咗好，跟住話翻俾我聽啊，咁樣會唔會好啲？咁其實調翻轉頭嚟講，佢呢個角色反而可能有時係會幫助到我啦。咁但係同時間佢有時有需要，或者有另一方面佢想我俾翻意見嘅時候，佢會用另一個通咁同我講嘢。咁嗰陣時，我嚟了啦，咁就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啲位都係一路咁樣我哋相處落嘅時候，咁慢慢知道佢邊啲 moment 係行邊個 move 啦，咁樣咁所以就都可以一路咁樣維持住呢個關係，直至到而家有時打嚟喂可唔可以講兩句呀，咁我知咩事啦，咁呢、這個咁有時就所以成個過程都會係都幾開心，同埋都佢一路咁樣轉變，或者係我會令我一路咁樣明白佢多啲囉。 嗰個互補都係幾自然咁形成，咁但係咪你係咪一路都係咁大哥哥嘅性格嘅呢？ 是的，因为有一段时间球队真的没晒人，他一定要由我开始做 review, 咁所以我就拿了这个角色，咁但是我成日觉得人是不会人格分裂的，即是我既然我拿了这个角色来做，我就要在全方位都是要有这样的气场走出来，咁所以很多琐事或者很多做决定的我都会自己揽出来做，咁所以好像阿天话斋很多时候我都是做大事，我会啊做这个决定，或者我会很主动咁样帮球队去解决一啲問題，咁但係同時間喺外人眼中咧，可能我成日都係會指指點點佢哋去啊，你幫我做呢樣子嗰樣，其實大家唔明白喺大事方面佢指點咗我去做嘢，喺小事我係指點翻佢，咁就係好似頭先米哈你講，就係一個互補咯，即係我哋正義者互補，但喺外人眼中就唉呢、這個一定係大佬嚟，佢成日點咧，佢點樣？其實我哋又冇特別分邊個係大佬，邊個係細佬，但係就係因為我哋個性格都好出啊。我就是一个诸事八卦乜都要理，即是我要揸主意嘅人。而阿添係一个比较细心嘅人，佢可以喺下面帮你做好晒嗰啲好紧要而即係方向性我做啦，但係執行佢就做啦，咁樣。咁所以大家喺性格上面好容易就做到呢个互补。 但呢个都会唔会同运动员嘅训练有关，即係运动员个体系好多时候都会讲即係辈分啊，边个开始即係操练先，有冇呢一样嘢咧？定系冇嘅？真系性格令到你走埋 一 齐，真系。 因为其实我哋队伍里边咧，尽管话前前后后有好多人出出入入，有改革过，咁但系都有啲年长啲嘅运动员 ，even 有啲比我更加年长嘅运动员都喺度啦，咁样而有啲即系后起之秀，但我谂都系好睇嗰个性格边个主导，因为我哋会成绩边个好啲，可能佢个话语权会多啲。另外有边个即系有啲运动员，我就系做运动员嘅啫，我唔想理咁多事务啊，唔使理咁多嘢嘅，但我就是很主動，我要理曬所有嘅嘢，咁所以我諗係性格。Even 其實有一段嘅時間，阿 Tim 佢嘅成績係全隊最好嘅，但佢都唔會 pick up 呢個 role 嘅，因為佢嘅性格就係、我就係想 focus 喺呢件事度，即係我其他嘢唔好搞我啦咁樣。 嗱頭先講話，大家都係根據個性格嚟到去相處啦，但係正正就係因為性格如果咁唔同，其實 有冇邊啲地方係有所遷就嘅咧？嗱，首先就係有冇遷就過先？有啲地方，而遷就過互相嘅，其實係有邊啲地方你係其實嘗試過調整一下自己，跟住去遷就對方嘅。包括亦都係生活上邊嘅。 放膽講，保持。 係啊，係啊，同埋佢喺背後拍嘅話 咧，係啊，冇事噶，冇事噶嗰啲啊嘛。唔係誒，咁其實都會有嘅，因為特別係可能一開頭或者真係唔係太了解大家到誒、有陣時有啲位原來啊，例如佢有啲原則性嘅問題嘅時候，佢係會好執著嘅呢啲問題。咁誒呢啲位咧，即係佢條底線嚟嘅。咁我知道一啲呢啲底線咧，其實佢要求嘅話咧，咁其實啊，我會即係盡量配合啦。咁但係同時間咧，我都知道有啲位。即係例如可能過咗一段時間之後，佢係願意聽我講翻啊誒呢啲原則上嘅問題嘅時候，其他人嘅感受係點樣咧？咁我都好記得有陣時可能佢對其他人嘅有其他嘅原則嘅時候，其他人唔配合嘅時候，我都會同佢講翻啊，其實唔係個個都未必係咁完美可以配合到佢嘅。咁但係啊，我有時都聽到佢講啊，佢聽完我講之後，佢又可能會改變少少，而令到大家都會舒服啲。咁其實除咗我之外，咁我覺得我係用時間啦，咁亦都係試多幾次之後，發覺啊原來可以。原來遷就都唔係叫遷就嘅，可能那個 moment 係順下去意啦咁樣。但係之後係啊，即係但係之後嘅話，其實佢都好願意，即、就、係、是、大家平靜翻嘅時候，都好願意去聽其他人嘅意見嘅、 你都好善解人意喎。 係㗎， 係咪啊？係 㗎，係 啊。你咁你自己知唔知咧？即係通常我哋有陣時咧，啲控制狂，我唔係講你講我啫。 唔係你，唔係你，唔係你，唔係你。 係啊，我啲控制狂一遇到啲善解人意嗰啲咧，我就會有陣時都可能會。点啊？少少剥削佢嘅，即系咧就系话，我都知道我系咁啊，我知 道 你会忍我，系啦，都知嘅。咁、 okay. 但系讲嘅时候咧，我就过一排先。你到你听佢提你嘅时候，你有冇呢一种即系纠结嘅？ 唔会嘅，因为我都明知道我自己都系控制欲好强嘅，我都明知佢系有就嘅。而明知底下我都是決定咁做嘅，咁所以成件事係好有意圖咁樣去做嘅。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翻我諗都係我個性格問題，因為咧其實調翻轉咧，其實佢係優柔寡斷嘅。雖然佢執行力都強啊，佢都細心，但係好多時佢想做決定咧，佢都係優柔寡斷。同埋咧somehow咧，因為佢太過集中做一件，當你要佢 multitask 咧，佢其他嘢係要擁先至喐嘅。咁所以咧美其然啊，我就係、我唔擁佢，佢唔喐嘅，咁所以就我成日都會好 push 佢啊，我成日都會咁樣行啦，咁樣咁。咁但係我諗我哋夾得好嘅地方就係、我真係會有自由度，喂，我哋咁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佢唔制嘅話咧，佢同翻我講，我都會聽。咁呢個位係我哋有嗰個溝通同埋有嗰個耐性俾對方， 同埋個信任咯，我覺得 冇錯。 咁樣去追問佢哋兩位咧，就好似情比金堅咁。翻到嚟咧，我同阿 Miu 姐再一次喺度挑動下，有冇啲咩故仔聽下先？欢迎翻到嚟学人沙龙，咁我哋继续同阿 Daniel 同阿 Tim 咧去讲兄弟情。咁但系呢一个环节咧，我哋系有游戏玩嘅。 系啊，第二次咧就系、是、又系俾啲两难，其实又唔系太难嘅，睇下你拣中边一个。 唔系，有一条好难，我觉得。 我哋有 A、B、C 三个信封，里边咧就每一个信封就有两个选项嘅。咁咧呢个选项你抽过之后咧，就会问下你两位嘅意见嘅。咁完全各自表述就已经 OK 噶啦。好，咁啊，不如就阿 Tim 你先抽啊。 好 ，A、B、C、 A。 好 A 嘅， 系 A 大件事啦。 好，我希望系大件事啦。哎呀，真系好 A 咧就系太太同埋死党。 唔得，唔系我哋出嘅题， 就系咁样啦。 你哋都当太太唔系睇住先。 系啦，系啦， 个睇足，系啦，个睇足， 由呢条开始。 首先咁样嘅，咁啊最传统一个先啦，即系如果两个跌落海嘅时候，你系会。救太太啊，定系救死党 我答先，梗系救太太啦，救太太啦，梗系救太太。 咁抢嘅啫，阿添。 系， 我都系答。我会俾个水泡佢哋，因为我唔识游水。 哦， 不过呢个真系，其实佢系唔识游水。 系啊， 所以咧，因为我哋有时 咁你仲救太太？ 佢有辦法㗎啦，佢有辦法，佢好叻嘅，我相信佢嘅。 佢相信我見到個水泡嘅。 係啊 ，OK， 啊咁呢個都係即係過場嘅啫。 嗯， 最主要咧就係想問你咧，就係、是、你覺得做你嘅太太難啲啊，定係做你個死黨難啲？ 嗯，誒、嗯。首先本身我同我太太嘅相處都我都當佢係一個死黨，所以其實我太太係身兼兩個職務嘅，佢一係要做一來要做我太太，二來都係要做我個好朋友，咁所以我覺得係難啲嘅，同埋太太日日對住嘛，即係譬如佢咁，我有時同佢都係會有兩句，即係相處咗十幾年，唔會有唔鬧交嘅時候，或者唔會有啲發展係大家完全咁。咁我又好控制欲喎，咁有時點解你唔係跟我咁樣行㗎？我問陣，咁但係佢喺呢個時候，佢可以選擇唔聽我電話、唔理我、唔復 WhatsApp 等等，佢可以另覓面。咁但係做太太就未必可以，因為大家居住喺同一個環境啊，有好多瑣事一齊處理。咁所以喺我一個咁控制欲嘅情況底下，你要對住我又係咁揞嘅話咧，咁我太太係辛苦，所以在这个角度我觉得我太太应该是难过做死党的。 但我这样问，那你不会是说我太太就会没这么就死党就会就一点，还是你是没有我一视同仁，我的控制欲就是这样，无论什么人来我都是这样的了，定係你都會有唔同嘅 要求都高，要求都高，即係我都係一個要求高同埋控訴力好強嘅一個人嚟嘅。 你將一個貶義嘅東西變咗個正面啊？ 係啦，控訴力好強嘅，我能力好能力好高嘅，係啦，所以我對任何嘢嘅控訴都可以成為咗一個控訴嘅，將佢即係紅綠燈轉燈都可以。咁所以我都係麻煩嘅咁樣。咁所以我對唔同人我都有呢、這個爭在程度嘅深淺咯，係咁樣。 你会不会除了这样的角色之外是会有对不同人是有深浅程度不同呢？ 会譬如一拿起电话听电话喂电话真的会你会对不同的人会 nice 一点样，但是、相对来讲阿 Tim 和太太他都会见到我比较 真的一面， 不为人知的一面。因为譬如、我经常去不同地方做很多演讲啊，带很多正能量出去，有些东西你不想被人见到，不会被你见到运动员吃快餐的样，但是就他们就会见到这一件事咯，所以做死党和做太太的在我身边都是压力都大，因为我真的会放虎啊这样。 阿天呢、 其实我觉得做我太太应该是难啲嘅，因为我会觉得是一来佢其实我同佢成日都讲话佢觉得我哋互相之间都系一个好好朋友嘅关系，因为我其实差唔多，其实唔系差唔多，系全部嘢都会同佢讲嘅。咁所以其实同佢讲晒嘅时候，咁其实除咗系我觉得即系我嘅性格咧，其实系好鍾意同人哋讲，其实系咪有个 solution 咧就唔系好重要嘅，但系我好鍾意同人哋 去倾 诉。系啦，我会讲晒我嘅感受俾佢哋听。咁而太太都系好愿意系会听晒我讲嘅嘢，咁但系未必系真系可以解决到件事嘅，咁、但系咧就我亦都会好信任佢又好乐意咁样听我讲啦。咁如果我同死党咁倾嘅时候咧，咁可能个方向性有少少唔同啦。其实我好多时揾佢，喂，点点点，其实系可能想有啲 solution， 有啲系方向性嘅嘢系可以佢俾到我嘅。咁所以而佢其实佢又好清楚喎。每次我咁样讲完之后，佢话，其实好简单嘅啫，点点点点点点。咁其实咧就我觉得个目的性是不同的，咁但是如果我话喺情感抒发上嚟讲嘅话，咁、太太会令我嗰一个 moment 会舒服啲咯，系啊。 为咗大家嘅嗰个家庭幸福啦， 系啊， 咁啊尽量都唔再讲太多太太啦，即系兄弟之间、死党之间，一般倾偈都系倾太太有几好咯，都冇乜其他嘢 嘅啦。 讲翻死党嗰边先，即系除咗系处理一啲叫做即系问题，等人去问，有冇无聊时候咧？因为有阵时咧，男性嗰种兄弟情啊嘛，即系男性之间有阵时都可以几无聊下嘅，你哋又可以去到几无聊呢？ 我谂无聊时刻占正经时刻多好 多， 即系我谂，即系在座大家都明白，好多时谈天说地啊，或者即系讲人哋坏话，即系呢啲都会啦，好多都系无聊咁样。譬如我哋真系有正经事要倾啦，我打个电话俾佢啦，喂，我哋由轻松啲开始讲，我哋真系咁讲，我哋有啲无聊，咁、我哋由 gossip 开始讲起，然之后慢慢先逐步迈向呢个正经咁样嘅。 即系你都讲八卦嘅。 劲讲， 喂，其实呢个咧，真系大家都世人咧系污蔑咗 gossip 呢件事咧，其实佢真系人际交往上边咧系必须嘅一个， 同埋资讯嘅交流啫。我觉得我听到啲嘢，我俾你分析。 人类大历史呢本书咧， 八卦是人演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元素的 沒錯沒錯我们有人经过一点 既然我们抛开了太太不讲不是抛开了不讲 是我们太开不讲 所以 不讨论太多了那我们就再讨论第二个话题、B 和 C 那、Daniel 选 我要 C 啊 好C 嘅咧， 都冇咁大件事嘅。 咦，又系太太喎、啊？唔系， 咁多咁多， 就系、是、运动员同埋打工。 哦， 嗯， 系啦。嗱、我先问一样嘢咧，就系、是、运动员同打工有冇共通点嘅咧？做运动员同埋我打工，或者共通点又好，或者有冇啲嘢系好唔同嘅？ 呢 兩個角色， 我講先啦。運動員咧，我諗大部分運動員都係將佢中意嘅嘢或者將佢興趣變咗做工作。 嗯， 而打工好多時，大部分即如果你同人講我打工，但係我好中意嗰份工作，工作範疇係我最中意嘅，咁就係好幸福。咁所以運動員咧係一班好幸福嘅，因為佢將佢哋嘅中意嘅變咗做工作。同時間，我亦覺得運動員係最慘，因為佢慢慢會討厭佢哋嘅工作。 嗯， 因為我哋運動員最初係因為好中意呢個運動，咁我哋玩得好叻，跟住就做咗運動員。咁我個係初心啦，但係慢慢我哋慢慢會唔記得咗，因為我哋會有成績嘅壓力啊，對獎牌啊，屋企人、朋友、市民對你嘅期望，慢慢我唔記得咗點解我最初哦打呢球羽毛球，我純粹因為開心，我打中聽到個聲好開心，唔係咁，因為我打呢球我要贏場波，我哋慢慢會唔記得咗，咁、所以就會開始討厭呢件事，而我唔想留喺佢度，咁所以成個過程咧。就是由好喜歡到唔鍾意佢。 變咗可能做運動員嗰個本來好喜歡就邊際所以似打工。 所以後尾你成日聽到我哋運動員啊我哋搵返我初心我哋好愉快就係、是、你要喺呢個過程搵返你第一次遇見呢樣嘢嘅時候我個初心你好喜歡佢。咁我哋運動員成日出出入入出出入入咁樣嘅。咁、所以一啲成功嘅運動員呢成日都係會、有時我真係唔想再返入球場但有時我又好鍾意咁樣一定係咁樣。咁、所以呢個都有啲似、可能你一日我份工嘅時候就好喜歡呢、這個工作環境啊，咁樣，但係慢慢當啲嘢一嚟，都唔係你純粹你諗到一樣嘅時候，你係會出咗去啊，唔中意呢件事。 阿、天有冇經歷過呢一個上上下下？ 一定有嘅。咁而其實有好多時候，即係我覺得運動員一定有高低啦。咁其實就算翻工都係，其實都一定有高低啦。咁對於我嚟講咧，個運動員同打工最大分別就係、是，其實兩個對於我嚟講都係由興趣 base 先嘅，點都係一定有興趣嘅。咁而打工嘅話，通常係你係一路做嘢，希望揾到開心，希望揾到一啲。解決到一啲事咁樣啦，解決到工作上。咁當如果真係有啲棘啊，或者有啲你發覺自己可能未必咁好嘅地方，咁未必會處理啊，咁啊揾啲你嘅強項去做啊，做你嘅強項。但係運動員咧最大嘅分別，我就覺得係成日都運動員咧，除咗係你會針對住你自己強項之外咧，好多時係要挖你自己啲唔好嘅地方出嚟，同埋你係挖完你啲唔好嘅地方出嚟之外，你唔係好似可以打工咁劈埋一邊唔理我，仲係咩？反而係要真係真真正正咁面對呢啲問題，其實係好殘忍嘅一件事嚟嘅。即係你我內心上啊、身體上都要係 overcome 呢個咁嘅感覺咯。所以呢個係運動員就真係好殘忍，係咁不停自己揾呢啲問題出嚟。如果解決到嘅話，咁先係有機會係上多一級嘅。其中一個方法， 因為自己就是自己最關心的那份工作 coach 啊，即自己就係乜嘅能力就係、是。而我成日都覺得運動員係好厲害，就係咩咧？我哋一般人，例如我哋可能都中意踢波，係嘛咁先算啦，當係踢波打波。咁嗰個係我哋可能唔開心嘅時候會做嘅嘢。好啦，當運動員你由細到大可以做得運動員，運動一定係你哋好鍾意、好擅長嘅東西啦。但係當你因為咁樣而唔開心嘅時候，我仲做乜嘢呢？即係嗰個因此，剛才 Daniel 先講到就係、是。只能夠在自己呢個本位度出出入入，即係你冇得再揾額外嘅東西。呢一個都係幾困難，同埋自我調節上面都係幾難嘅事情。 同埋仲有一個我諗最重要要點就係、是、咧，譬如當打工同埋做運動員，你都係為咗有個最嬲尾嘅目的地啦。譬如我打工，我係做寫手，我希望做到作家嘅。但如果你喺呢間公司發展唔順利咧，你可以轉一份工，你可以去唔同嘅出版社做。但係做運動員你冇，我冇得，我打羽毛球，因為去奧運，我唔打呢份工啦。然之後我都希望去奧運，其實冇，所以你係冇得轉老闆嘅。咁所以你，所以好似頭先阿 Tim 話齋，其實佢想講嘅嘢就係、是、你唔可以逃避開我嗰、那個哦，因為環境唔好，我轉個環境冇，因為自己唔好啊，右手唔好，我轉左手冇。你冇嗰個轉換環境嗰嘢，你一定要，你一就放棄呢件事。如果你要繼續落去，你就要自己一定要面對嗰個問題。但係打工你其實可以深刻，我唔處理呢個問題咯，我轉部門或者我轉跑道咁樣，我就 其實都唔一定要面對啫，我都係為嗰個人工或者為興趣等等等。咁但係運動員就係呢個難處。 咁樣我哋為咗香港幾百萬嘅打工仔嘅福祉着想，嗱，因為你頭先咧一定係經過咗嗰個嘅階段咧，即係話你可以揾到翻嗰種動力嘅，但係你亦都可能沉咗落去，好似打工一個職業咁樣嘅形式嘅，其實。運動員的經歷和你們解決了剛才那樣東西的方法呢，其實可不可以給到一些 tips， 其實打工可以怎樣想呢，即是將運動員那樣東西放下去。 我們會經常呢拍低自己練習的片或者寫低，即是會這樣做，而在裡面找回那個快樂 在哪裡。有時你忘記了，我們經常說忘記了快樂，所以你不快樂，但我們有時會由影像找回。那我又不知道這件事會不會變態的，譬如你一個打字完之後錄低自己打字，那這件事是不是 work 的？ 但是 我們會記錄咯。 他想回自己一定是開心過的嘛，你份工你不會是八個鐘裡面都不開心的嘛，其實想回自己這個跟你剛才說錄影看回自己是有 是我們會這樣去找。 Tim 有冇咧？ 其實我都係啊，有好多時咧，將啲開心 moment 咧就寫出嚟咧，或者係即係同人哋分享，反而咧你會更加深刻你呢個開心 moment 係點樣去面對，反而會令到自己係咯，可以從中得到翻個快樂。嗯、 好啊，咁啊，圍欄完佢哋啦，下一節翻嚟咧，佢哋帶咗啲好特別嘅物品同我哋分享喎。繼續學人沙龍，咁我哋今日講兄弟情啦，咁 Daniel 同阿 Tim 咧，今日就帶咗啲非常珍貴嘅物件同我哋分享。Daniel 講先啦。 好啦，咁我今日就帶咗三件物品上嚟啦。其實三件物品咧都有共通點嘅，三件物品都係殘奧系列嘅。咁我諗大家可以望到台面嗰塊啦，就係、是、新鮮滾熱辣，啱啱去年夏天喺巴黎殘奧我攞安眠銀牌啦。而我手上面呢兩隻公仔咧都係非賣品嚟嘅，就係、是、每一次我哋喺奧運上面攞獎，其實好多大型比賽攞獎咧，佢都會有一個吉祥物頒翻俾你嘅。但奧運咧佢係有少少特別嘅，佢頒俾你個吉祥牌都會跟翻你攞獎牌嘅顏色咧，而俾翻我個顏色嘅。譬如大家見到呢一隻咧，就喺東京殘奧嘅時候攞啦，咁佢就係銅牌啦，咁所以佢就係唔係金色嘅，其實佢係銅嘅顏色嘅。咁然之後咧，呢一個就喺巴黎殘奧嘅時候攞嘅公仔嘅吉祥物啦。咁大家見到佢兩隻腳都係銀色嘅，而金牌我個即係兩隻腳都係金色嘅。咁所以我今日就帶咗呢三樣嘢上嚟。 係，我想問一條非常蠢嘅問題，我蠢喺我度嘅 ，OK。就是在殘奧攞獎的時候，你的心情裏面啊，即係係諗緊啲乜嘢，或者係個感受，你仲可唔可以 recall 到出嚟，仲可以攞翻出嚟嘅？ 我諗特別，其實係兩屆都有一啲唔同嘅感受嘅。譬如喺東京殘奧啦，東京殘奧嘅時候個艱辛係多啲，一來我由09年開始接觸呢個項目到做運動員啦，你一路追緊一個。即係大家都想去奧運啦，咁但係當年咧殘疾人士羽毛球咧，佢唔係殘奧嘅項目嚟嘅。到2014年佢先話俾你聽，2020年東京有第一屆，即係你頭嗰幾年係追緊一個冇落實、冇踏實嘅夢。到後屘佢話你聽有啦，你要把握呢個機會啦。到你真係把握到，你攞到入場券，佢話俾你聽有疫情可能唔搞喎、然之後搞就你知道當時成個社會啊，有時又冇得訓練，有時又要封閉式，你唔可以見到親人啦，你要封喺體育學院裏邊完全。不可以外出咁嘅情況，所以我哋經歷好多高高低低，又驚佢搞唔成，你啲努力咪白費咯。到下一屆仲有冇份㗎咁樣？咁所以到喺2021年咧，9月5日嘅時候，我攞我塊銅牌嘅。咁然之後我就覺得啊，追咗十幾年嘅夢想，終於追到。同埋以我性格，我就好中意將自己成日話自己寫落一啲歷史裏邊咁啊。但係你喺體育界咁多年，有啲咩可以令你寫歷史裏邊？你幫香港攞到一面第一個同羽毛球有關嘅奧運同殘奧嘅獎牌呢一面銅牌，我就覺得啊，我真係做咗十幾年運動員，就真係還咗一個夢啦，真係做到呢件事啦咁樣。 然後就喺一個相對短嘅時間啦，即係比一般係嘛，換個間隔，就 三年 就到巴黎啦， 就到巴黎。咁其實咧真心講啊，坦白講，我打完東京呢屆之後咧，我就考慮緊係咪應該退役啦。但係即係有一個運動員有個唔甘心，因為我覺得如果唔係因為疫情咁，以我當時我個狀態水平，我唔應該係攞，同埋我應該係好啲嘅。咁我就喺度考慮緊到底打唔打。而我身邊大部分嘅朋友咧，都同我講：你唔好打啦。 嗯，点解咧？佢哋有冇咩理由？ 唔想见到你衰啊！唔想见到你 佢當然係用一個即係粗鄙啲嘅字，我唔想見你點啊咁樣，但係我唔想見你跌親啊咁樣，咁樣咁，但係即係同埋因為即係開始年紀大，由36歲跳去39歲啦，咁樣咁，所以好多人都覺得你應該會頂唔住，同埋俾啲後生嘅衝。始終雖然話殘疾人士運動，但係殘疾人士羽毛球都係一個好體能嘅運動，咁所以佢哋都覺得不如你唔好打啦。咁所以當時係好多人叫我唔好打啦咁。 但係最大推動你係咩啦？你個歷史已經寫低咗啦，係咪？你應該你都真係追到啦。 係。 咁其實某程度上都滿足曬嘅，除咗個顏色啦。 係。 有啲乜嘢推動到你？咁多朋友叫你都唔好去， 係。 你又偏要一定要去咧？ 唔甘心咯，我諗呢個都係我 day one 做運動員，其實輪椅羽毛球喺香港係冇出現過，從來冇人打過。咁點解我會咁樣？啲人都話啊，你好蠢，一定係冚親個頭，即係冇理由你會玩一個項目，都係唔甘心，要話俾你聽得。咁當得咗市面世人覺得你真係得咗啦，攞面銅牌，但我心裏面嘅顏色唔希望係咁樣。咁我真係覺得其實咦，任務係未完成嘅，而係亦係因為我個唔甘心，所以我明知嗰件事雖然話三年好似比起平常四年個 cycle 係短咗一年咁，但係呢三年都真係預計同埋實質都真係會吃盡苦頭嘅。 但係有冇諗過，如果你真係輸，你有冇諗過係點面對啊？ 我諗就真真正正做到我哋講薄盡無悔咯，因為我哋成日講薄盡無悔，大家都成日覺得個重點喺無悔度，但係其實你有冇薄盡？你明知你有機會唔得，都中個頭埋去；明知你會瓜緊，你都中個頭埋去。呢個先係運動員嗰個薄盡。咁薄盡咗就咩顏色都冇所謂。 Daniel 呢個故事我再聽，我應該會喊噶啦。hold 住少少，我聽翻個開心果嘅故仔先，又講下你嗰件物件先。 係，咁我今日就帶咗一塊獎牌上嚟啦。咁呢塊獎牌咧，其實背後有幾個意義啦。咁第一，其實呢個係喺2014年嘅時候，我第一次出去代表香港出去參加國際比賽啦。咁嗰陣時就去英格蘭參加一個國際殘疾人士羽毛球比賽啦。咁嗰一次其實呢個獎牌對於我嚟講，第一個意義就係、是、其實都是第一次代表香港出去啦，第一次又同 Daniel 出去啦，咁亦都是一個令我由未一個好似一個普通人變做一個可以代表到香港出去嘅一個運動員啦，咁所以呢個係令我係一個好有意義嘅第一次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呢一次嘅體驗就係令我覺得啊，我都係第一次係接觸曬世界各地咁多侏儒嘅運動員一齊打波，呢個係令我一個好大開眼界嘅一次機會嚟嘅。咁而嗰一次其實即係令我覺得哇，原來因為我本身以前喺香港，其實我喺主流社會長大，喺主流社會學校長大，咁我連殘疾人士都接觸得唔多嘅情況下，啊原來第一次出去，亦都可以同大家差唔多高度嘅人一齊去打比賽。咁喺頭先Daniel話，就算香港坐住輪椅都同我差唔多高，但係真真正正係同我有同一個身體上嘅缺陷嘅人一齊打比賽，一個咁公平環境底下打比賽嘅環境，咁呢個經歷亦都係令我好深刻啦。咁第三個意義就係、是。嗰一次比賽可以攞到一面獎牌翻嚟啦，咁亦都係同時間其實當時 Daniel 都鼓勵我就話，咁第一次已經有呢個成績啦，咁同埋亦都係一個推動力，令我希望雖然嗰次係銅牌，咁亦都希望下次可以改變顏色，亦都係可以爭取到其他顏色同埋大型比賽入面係點樣可以攞到一個更加高嘅成就，所以呢一個獎牌亦都係令到我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 moment， 令到我係堅持呢幾年嘅運動員生涯咯。 我成日都聽人講話啊，享受比賽，但係你哋兩個喺度就啱啱問呢個問題，就係、是、當個比賽係咁盛大，係咪有歷史意義？參加嘅時候係咪真係享受到嘅呢？嗰、那個享受係一個咩意思呢？ 講我個口號嚟嘅啫， 係咯， 好好啊！ 我哋通常就係 享受唔到個過程，我哋享受個成果。我哋好多時斷定嗰件事成唔成功，都係睇嗰個結果。咁當然，我頭先都話，到底你有冇博盡無悔啦？咁但係我諗個結果都係相當緊要。成個過程其實係痛苦。你話我而家 look back 諗翻轉頭啊，嗰陣時真係有一個衝勁，真係好啦。但係你過緊個過程裏邊，莫講話享受，淨係想快啲完咗佢。我以後都唔想再見到你咁樣。咁所以係唔會。特別在比賽裏面我們是超級緊張，食不安，坐不落，睡不到覺，經常都有，又要吃止痛藥等等等等，所有都有。所以我們通常都是享受不到個過程，享受不到個比賽，但會享受個成果。 我想問一下，你兩位剛才介紹這些這麼難得的、這麼難忘的物品的時候是攞獎的嘛，是不是？我想問一下，就是你那一刻的時候是怎樣 prepare 那次的季軍戰，我先計第一個，即是話你輸了一場啦，係咪？你先至會落去季軍戰，點樣準備？點樣調節？而跟住去打呢個季軍戰嘅咧？ 即係要同自己講，一定要得，同埋冇退路咯。我諗呢度特別要講一講翻，掉一掉低翻死檔先，講一講翻太太，因為我老婆不嬲唔理我嘅比賽成績，佢覺得只要你我信你，你會做得到啦。但係喺我一晚我輸咗四強，我一晚咁啊，當時我喺日本啦，我喺東京啦，佢香港啦，咁啊打電話嘅時候，佢真係同我講：我唔理你啊，一定要點都同我贏到面同埋翻嚟，我唔理你啊。我話得冇問題，收到。即係我老婆從來唔會俾 order 我嘅喺比賽上邊，咁但係。雖然咁樣講啊，佢俾個 order 你，但係呢一下我覺得啊，我又好受落，我真係要為佢做一啲嘢咁樣，咁所以係開心嘅，同埋到最後尾真係做到，我諗嗰件事都真係釋放出嚟。 講完太太又講翻死黨啊，即係你都喺殘奧呢個舞台去鼓勵阿天，嗰次不如就講多少少嘅。 我覺得是值得的嗰件事，因為我跟他一起很多年，當時是2021年，我認識了他都八年九年的時間，我見住他一路支撐住其實呢他拿這面獎牌的時候呢，我是最開心的，因為呢一路以來都是靠我支撐住個運動項目，我的壓力很大，因為我一太 Q 呢個項目可能變成不是精英項目，所以我一個人的壓力很大，但是好了，這個人突然間石頭爆了出來入了我們的球隊，然後他拿終於有人幫我分擔一啲啦，咁樣咁之後我嘅成績係突飛猛進，因為佢攞咗個獎牌，而我成績突飛猛進，係因為我將三成、四成或者一半嘅壓力放咗落去膊頭度，咁我先有咁嘅空間出嚟。咁所以我到喺東京攞咗面獎牌，我覺得佢係有一個功勞喺度。咁同埋我真係真心好想，雖然我哋成日講笑咁講啊，佢喺電視機旁邊，甚至喺幫手做旁述，佢都陪咗一齊呢個東京嘅旅程。但我梗係好希望，最希望就係佢同我一齊喺奧運嘅場地裏面一齊完成。咁所以我當時都真係好希望鼓勵佢再支持多三年，或者再繼續支持落去，希望有一日見到佢喺奧運場上完到一個運動員想完嘅夢。 所以就喺鏡頭都即係真情流露咁樣。 都真係希望佢做，同埋我知道佢一定有睇嘛，因為佢開緊工嘅當時。我最緊要睇嘅。 即係如果唔係開緊工，未必睇。 開緊 工應該係睇 嘅。一定 所以你攞金牌，但係佢有冇多謝你？你幫佢減輕咗壓力。 佢會同我一齊分享呢個開心喜悦嘅。咁所以其實佢嗰時攞嘅時候，我都覺得係有幾都係感動嘅，因為我都知道佢背後真係為咗呢塊獎牌，其實佢堅持咗好耐，亦都係有好多講得唔好聽，冇人知道唔開心啊，或者係運動員背後嗰啲受傷日日幾難頂啊，練波練到發脾氣啊嗰啲咧，其實冇人會知嘅。但係就係因為佢，其實佢都係一個令我好好學習嘅對象，就係佢呢個咁嘅堅持，所以先要有今日呢個獎牌。咁所以調翻轉頭令我都會覺得啊，其實我會唔會自己係即係缺乏咗一啲元素，咁而係可能同佢嘅分別就係我冇佢咁堅持，或者係爭少少咧，咁就係爭啲少少，而係攞到攞唔到就係可能啲少少，而係令到同時間其實佢都會係好真係會 motivate 到我之後嗰啲日子係點樣係真係搏盡去追翻之前失去嘅嘢咯。 呢個唔知道有冇性別定型嘅嫌疑咧，但係有陣時兄弟情之間 就會係咁啊，就係、是、嗰種多謝咧，唔係就咁我同你講，而係透過個行動啦，佢行為做出嚟咁樣。 係，係啊，即係呢一個係大家嘅表達嘅習慣咯，係、啊、靠用個行動嚟話俾大家。 我真係唔會當面同佢講咯，咁肉麻真係 係咯。 好，嗱，我哋翻到嚟咧，逼佢哋講下啲更肉麻嘅事情先得。翻嚟今晚最后一节嘅学人沙龙，我哋继续讲兄弟情啦。咁啊 ，Daniel 阿 Tim 刚才就讲到咧肉麻，你哋有冇咩最肉麻嘅经历分享一下？ 肉麻其实咧男人老狗就好似即系讲肉麻，但我哋其实都即系成日会讲心事啊，或者即系头先阿 Tim 都讲过啊，我哋有不为之一面会被对方提到。咁咧因为我系大哥哥啦，系啦，咁啊，咁所以成日出去比赛咧，我头先就讲我自己嘅控诉能力好强啊。咁阿 Tim 嘅哭诉能力咧系好强，咁佢 系咪真系哭嘅咧？ 真系哭嘅，因为咧佢佢成日俾好大压力自己啊。咁我哋运动员无论佢哭好得意嘅，你以为佢输先哭啦，佢赢都哭嘅。咁但系咁作为一个男士，佢唔会立乱喺任何人面前都哭噶嘛。咁佢就会一到比赛，特别系啊啲比赛，我知佢赢咗，佢成日好惊自己赢得好肉酸。咁呢啲情況咧， 贏都肉酸係咩意思啊？ 即係譬如佢對一個可能渣啲嘅對手，咁佢應該覺得自己好輕鬆，兩局好懸殊咁贏佢，但係後屘打到甩甩咳咳，儘管個結果都係贏，咁因為我哋贏咗之後就會有第二日嘅比賽，你聽日繼續有比賽，咁呢啲會好影響到個情緒，咁我就知道佢一定係匿埋咗。咁喺球場度，你幻想喺一個體育園裏邊咧，我就要揾佢出嚟，然之後點啊？我就要揾佢安慰佢，然之後佢一見到就會爆出嚟。咁所以 你令我諗起某個港產片，你又匿喺台。 是啊， 我知道在这里找到你的了。 为什么你又会知道呢？对，是啦，他就是这样。那我每次都会找到他出来，然后他就会跟我。那我想慢慢大家的相处都成为了习惯，他就知道我会找他，我就知道我自己会找他，然后我就知道他见到他会哭，那他真的会哭给你看的。那然后就我想这个都是他抒发的，那他哭完之后他就真的好一点，第二天表现又会好 一点。Tim, 你有没有试过见 Daniel 跟你哭诉呢？ 其實係都有嘅、有嘅。咁不過你知佢個形象上佢都唔可以咁容易，係啦，唔會咁樣嘅。咁我通常都係let's say 咁真係比完賽喺房度，或者係有啲 moment 其實佢真係忍咗好耐，或者係其實每個運動員之間都有啲壓力㗎啦。咁亦都係特別有啲比賽佢係真係特別著緊嘅時候，而係可能個結果未必係真係咁理想啊，或者係真係佢會覺得自己可能係仲有得發揮，但係唔應該係呢個結果等等。其實佢都會喺事前其實都知道佢嗰陣時好大壓力㗎，咁事後佢都需要係發泄出嚟嘅。咁所以喺嗰啲位就真係得我哋兩個嘅時候，佢會揾到出嚟。 大哥哥安慰後輩啦，係咪兄安慰弟咁？容易啲理解，即係佢點樣可以講到嗰陣時？你去安慰 Daniel 阿 Tim 有冇都有啲棘住嘅？即係裏邊我應該點講咧？我又冇理由教佢啊？有冇呢一刻嘅咧？ 其實都有少少嘅，即係講真，即係你話 solution 就唔係好多噶啦。咁其實係。俾佢一個發泄嘅機會啦，咁同埋其實咁嗰啲比賽又未至於到今次輸咗，下次冇得報仇嘅，咁但係有時呢啲位咧都知道佢嘅性格，佢係唔輸得噶嘛，其實激一激翻佢咧，下次仲有機會報仇啊等等，咁其實呢啲方法咧會令佢啊，即係安頓咗今次之後，下次會發揮得好啲嘅，係啊。 你係受到呢一套嘅？ 我受到嘅，同埋當。我受到傷害嘅時候，你就想找到一個即係最信任得個一個人，然之後將啲情感俾佢啫。我都知道佢冇 solution 俾我噶啦，坦白講，係啦，都即係佢，因為你諗到嘅我都應該會諗到噶啦。但係咧呢個時候，當你一見到一個你真係 100% 信得過嘅人，你又唔需要你自己形象嘅時候，就可以拋曬俾佢，即係我的情緒就拋曬俾佢。咁啊，其實咧我哋運動員好簡單嘅，係咪即係要 solution 咧？唔係，其實我哋就要解決當一刻嘅情緒啫。解決咗咧就一天都光曬啦，咁樣就係咁樣。 但係你又阿 Daniel 又似。是如果阿 Tim 同你哭诉嘅时候咧，你又会醒两个 solution 俾佢探 索。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点解唔单系醒 solution？ 点解我其实醒佢？ 醒完就冇事啦，咁样系。 不过咧，佢系有啲practice， 佢系有啲习惯嘅，即系你咧好 soft 咁对佢咧，佢系唔会进步。佢系要边。 鞭策同埋鞭打同時進行咧，就可以令到佢好啲。 係咪真㗎？ 佢係要深刻係要硬正啲。你話俾佢聽，你係做唔啱啊，或者即係你真係即係你唔可以就係、是、哎呀，其實你發揮得幾好㗎啦。最衰係咩？即係你唔可以同佢賴一啲、嗯。你真係要話俾佢聽，唔係你覺得自己真係好咩？咁佢就其實都知道自己唔係幾好啊。嗯、但係佢會喺嗰度揾到飯先咯。但係如果你太過就佢嘅話咧，佢。有時我哋會賴咗落其他嘢度，呢、嗯、件事就唔好俾佢。 嗱、啊，添你係可以同我哋哭訴 嘅，係嘅， 係啊，係啦，而家 係嘅， 唔係唔係咁樣嘅咧， 係嘅。同埋，但係咧，佢其實講得衰啫。咁其實咧，好多時咧，佢第一句都話啊，其實冇問題嘅，其實唔係真係咁差嘅，其實都係第一句安慰嘅。咁但係就 之後就嚟了啦， 係啦。咁跟住唔係嘅，咁佢見我開始 OK 咗之後，咁其實大家都係想解決，同埋想有一個下次嘅進步，同埋。好多時好似佢咁講，其實佢因為都之後可能仲有比賽，或者其實嗰次比賽唔係完結噶嘛，所以佢就唔好多時佢俾我嘅感覺就係唔好將呢啲太負面嘅情緒帶落去之後嘅日子，或者係可能同一日入邊上晝八進四贏咗之後，夜晚要打四進二嘅時候，咁呢個如果唔開心嘅情緒帶住落去嘅話，夜晚嗰場通常都會打得唔好嘅。咁但係即係唔知係咁啱定係咩啦。通常有呢個情緒抒發完之後，即係之後嗰啲日子係真係會係好好多，同埋佢之後都會同我講翻，即係成個人放曬或者等等，其實個 performance 上同埋對於我自己嘅表現上，我都會滿足啲嘅。係啊，所以 我都同意嘅。我覺得 Daniel 又係有少少。佢繼續要 project 嗰個好嚴厲嘅大哥哥個形象，即係個底其實都係温柔，即係都係要去體貼對方嘅，即係但係用個方法係咁嚴厲啦。即係但係得意嘅就係、是、嗱，我哋需要逆行少少先，即係嗱，好似好兄弟情咁啦， 係 又見好多咁啦， 係， 但係有冇？见太多咧， 都有啲利啦。 有冇呢一刻嘅咧？ 有時會見到有時咧我哋會連續見咗。二十幾日、三十連續喎， 但 係 咩情況之後會有咁樣嘅？ 我哋出外集訓會有啦，因為出外集訓你，我哋最長時間疫情，因為疫情你之後翻嚟要隔離，我哋唔想隔離，因為隔離冇得喐噶嘛，影響，所以我哋有時譬如有四五個站夾埋，我哋試過出咗去三個月，咁三個月你咪日日見咯。有時喺香港，因為除咗我哋係隊友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公職啊，或者一啲公共事務，我哋都係一齊做嘅咁樣。咁所以我哋休息嘅時間，我哋又會我哋會唔會？學校做一啲活動啊，會唔會去做啲分享？咁我啲又見喎，咁我有時，聽日終於唔使見到你啦，係啊，十八日見到你啦，即係終於下一頭咯咁樣。我哋都會咁樣講，因為都真係見到理你哋啦，咁樣係啦。 阿Tim有冇理你哋？ 梗係有啦。咁即係連續見咗，平時一至六練波見，星期日仲有活動會見嘅話，咁星期日通常星期日晚我就喂俾啲空間大家先，即係我哋各自食飯先，唔好即係有時同埋咁都係嘅，咁同埋下次見嘅時候咁、那個。嘅熱情都會好啲嘅，同埋真係有時真係唔需要見咁多咁，係咯。 既然逆向開咧，我哋繼續逆落去啦。有冇試過真係鬧交咧？即係話對一啲意見唔同意，而真係有一個吵架嘅 moment， 或者差唔多去到嗰個 moment。 我覺得你話係咪鬧交又未必係，不過佢。可能有啲位原則上嘅問題嘅話，咁佢好多時佢會即係佢覺得係應該做或者係可以做好啲嘅位，而係可能我做嘅嘢係未必去到好似佢嘅 standard 咁嘅意思。咁但係中間嘅過程中我唔係唔做嘅，但係只不過係大家個可能 standard 上嘅唔同咧咁樣。咁佢可能佢會對我好即係比較冇咗個耐性啦，或者係有啲位係會覺得明明可以係去到佢嘅 standard 嘅，咁但係我個 moment 我就覺得係。我有其他嘢考慮，而係我係去到呢個位，咁所以大家可能喺呢個位上未必磨合到嘅時候，咁我 feel 到佢差唔多係開始著啦，係啦，係啦，咁樣嘅時候咧，咁我就話得，咁我諗，即係我會俾大家一個空間諗清楚先咁樣。咁其實咧，嗰個空間其實一來係俾我自己。真係諗一諗先，同埋俾佢都係要唞一唞先。佢係好搶㗎，但係你只一截停佢，你俾我同佢講返話，我會係做返或者係我會 諗翻俾佢嘅時候，咁其實佢就會 俾空間佢。 係啊，跟住之後隔咗一段好短嘅時間之後，其實大家又冇嘢噶啦。咁大家都係 find out， 其實都係想做好嗰件事嘅，只不過係大家個標準可能有少少唔同，大家考慮嘅因素唔同，而大家做出嚟個結果可能未必係一樣。咁所以其實係即係大家溝通完或者係俾少少空間大家咯，係、 。通常咩事情咧 ，Daniel？ 去到你會開始著燈？ 我好講原則嘅，有一啲位好講原則嘅，特別我係好講究你付出幾多努力，有幾多收穫嘅，所以我就不嬲都係我一定要 full effort 嘅。而最接近有一次我係嬲到係直情開始有唔妥佢嘅情況，就係當時佢入咗嚟可能三四年，但係因為大家都係半職，但係其實因為我對自己要求好高咧，儘管我係半職咧，我係用自己嘅錢去請教練，令到我自己係全職咁樣練，咁所以我個 effort 係大好多，練波時間都多好多，但係成績可能差唔多或者佢好少少。咁當時我覺得當時個教練咧有偏心佢，咁我就心裏覺得喂咁樣好唔公道啊！我個人一去到啲一唔公平嘅位咧，我就會著得好緊要噶啦。咁所以呢個時候我就有啲即係有少少妒忌佢，我一刻之後妒忌佢。咁但係後屘我發現，咦唔得喎，真係冇理由，因為咁樣，我唔知佢點諗嘅，係啦，我唔知佢點，因為其實佢係無辜噶嘛，即係我少啲 effort， 但我攞好啲成績唔關我事噶嘛，唔通我等輸咗佢咩咁樣？咁所以我就特登真係揾佢出嚟傾咗，坐低唔得，我要傾一次。傾完之後，我知道佢啊，原來佢唔係我想象中講咁懶，又唔係我想象中講咁唔理我件事，佢都想好嘅。咁我哋嗰次就解決咗咯。咁所以以後有啲乜嘢，我哋都係會真係坐喺度傾，咁就。OK， 但是很感动你的诚恳咯，即是我都妒忌了 Mill 出来，但我没有试过可以坦白地。 其实你 有 时间，你有 时间，你有时间，你有时间，你有 时间，你有时间， 我飘到第一 时间。 但是那个兄弟情的牢固就是可以。我们去到每一集尾声都会请嘉宾去叫做是对年轻人讲一些说话，不如都俾呢個時間你哋去同年輕人寄語一啲事，阿添先啦，不如 你年輕啲。 哦，係啊，多謝。咁其實我覺得有好多時候，即係好似雖然我而家都係年輕啲啦，咁但係好似運動員生涯其實都我都偏向尾期啦，咁所以我而家。同埋之前嘅諗法都係一樣，如果我係好鍾意一件事，好鍾意做運動員，好鍾意做一件事嘅話呢，我覺得係要 full effort， 而令到自己日後真係冇機會去後悔嘅，因為亦都冇機會俾你去再補救㗎啦。所以當遇到一件你真係好鍾意做嘅事，或者你真係一件事係冇機會俾你再後悔嘅時候，就 full effort 去做啦。 好， 而我就覺得無論是年輕人好定阿添都好啦，希望他們喜歡我件事就踏出第一步，不要想過後果，不要想過目標多遠大自己渺小，你追了之後就有機會可以去到那裡，所以希望阿添都可以追到2028參加到你第一屆殘奧。 好 耶、yeah. 好多謝兩位，一個很感動很感人的訪問。Thank you.